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是周五，此时此刻呢，我们又是通过我们的 FM94.5 以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您在首页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在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 哎， 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 此外在直播间的右下角还有一个点赞比心的标志，哎，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也欢迎大家多多点赞。 另外在微博当中找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同时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呢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可以在这微信号当中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粉丝这个微信啊，和我们保持互动，对吧？ 要说这个融媒体时代，咱们广播节目传播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哈。现在大家有这么多样的方式能看到我们，和我们互动，我觉得特别好。 除了看我们，还可以听我们，对吧？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但是说实话，收听收看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习惯也不太一样。 哎，不知道您家里边有没有那种电视啊，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投影，对吧？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装修的时候，可能不会买那种电视摆在家里了，人家直接买激光投影仪加一块幕布，哎，在家里打造一个类似什么家庭影院的那种效果。 当然了，我还是喜欢电视，虽然我们家电视比较小，等我下回有钱的，我换一大个电视。我们家现在是 一直经济都比较不错。 我们家是一个46寸的电视， 要是放到现在，确实。值不能算太大， 那我换 可以 64的，是不是也还行？ 现在我看人都什么75的 啊？ 就您家这个住房面积，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0寸起。 反100寸买不起啊。还有包括音响，对吧？其实我们对于声音的要求更为苛刻一些。 是啊， 像我们的职业习惯，包括家里边的音响，包括我们使用的耳机。如果您此时此刻看到我们直播的话，会发现我一直戴着一个监听耳机，美哲就戴一只耳朵。 我是习惯戴那种 入耳 式的插线的那种耳机。 对，我们对于声音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更细致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呢，就来聊聊您对于图像和声音有什么样的要求？您家里边装什么样的这种视听的设备？买音响，买不买耳机？都可以和我们来聊。现在戴耳机的人越来越多，我坐地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大家的耳机的样式也是五花八门。 是啊，而且那个外形设计也特别好看。 哎， 你比如说你戴在脑袋上这种头戴式的耳机，其实不听歌的时候还可以挂在脖子上，那个颜色也特别好看。 不听歌的时候也戴挂在耳朵上， 就是感觉特别 fashion， 特别的青春阳光有活力。 没有，我把它当耳套使。 冬天保暖。 对呀， 也行哈。 哎，所以 包括耳机还能隔音呢。 哎， 想在办公室眯，这是不对的啊。想那个在飞机上眯一觉，戴上耳机。 当然，现在耳机当中还有那种骨传导的耳机，比如我有一个，我一般情况下听歌的时候会戴一个骨传导的耳机，然后看着孩子说什么我也能听得见。 哎， 这样也是一种办法， 一举两得。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对于声音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说说疫情方面的消息。11月16号呢，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社区居委会收到了这样一大份的快递，里边是10箱的防护服和10箱的口罩。 哦，都是防疫物资。 没错，对于因为疫情反复而封控管理的富力桃园 ABC 3个区来说，这批物资太管用了。那这物资是哪来的呢？这里边还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您给我们说说。 C 区有一位居民啊，叫马海霞，说我们家住 C 区的一层，因为紧邻着小区西门，一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下楼方便， 看得也比较清楚。 哦， 对吧？ 能观察一下。 你们家住26层，往下看人就是一小点儿， 但是可以远眺， 对吧？你要是住 不同的楼层不同特点， 哎，住在一层那人都是1:1的， 哎，看得比较真切一些。 你们家住几楼？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住2楼。 哦，那几比几人？ 这就不好说了， 不好说了是吧？ 0.8，差不多吧。 哦，越来越 小。反正也是我妈从那个窗口仍直接喊我回家吃饭的那种。 哎，就是天天不着家，也回家就吃饭， 跟小伙伴们玩一会儿。 哎，小区封控之后，她说：“哎呀，我每天从客厅啊、厨房啊、窗户往外看，能看到这么多的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西门啊，是快递啊、外卖这些物资进入小区的集散点，每天都有快递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为此忙碌，为居民分发运送物资。”小区居民啊，这个至今已经做过4轮全员核酸检测了。每一次检测呢，满海峡都能够看到通宵忙碌的工作人员。 哎， 人就说，虽然封控，生活不方便，但我们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可是社工呢，志愿者他们在外边室外里边待着，不顾个人的安危为我们服务，说我特别的感动。 而且外边多冷啊！ 是啊，说我们家有俩孩子，还有老人，不方便参加志愿服务哈。但是我们特别想做点什么。 嗯， 咱们在节目里边说了嘛，好多在小区里边封控的人都愿意做一些志愿服务， 是 对吧？说我们家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于是呢想到捐赠防疫物资。 嗯， 说就在我们公司群里边咨询谁有资源。马海峡所在的公司负责人看到之后，就马上回复说：“你啊，安心在家里边啊，配合防疫，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安排。” 要说人家这领导也特局气哈，看到有这种特殊的情况也特仗义，伸出援手。 你话里有话吗？ 我们领导也是这样的。比如哪天我要不幸万一啊被隔离了，相信我们电台也会这样。 对对对对，这挑事儿没挑成功， 起码离开老师就会这样，是吧？ 我这挑事儿 制作人吗？ 挑事儿是不是没挑成功？ 你就跟大家说，然后呢？ 然后很快，人家公司就联系了专业的企业，订购了10箱的防护服和10箱的口罩，费用是由公司来承担的。马海峡呢，还做了一箱口罩放在要了一箱口罩放在自己家门口，在群里边通知邻居说谁家口罩储备不足，可以随时来自取。说我是被所有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和邻居感动的，才想到捐赠防疫物资。没想到我们公司这么给力，全帮我办了。 嗯， 有点不好意思的说，说我很感激啊，能生活在桃园这样有爱的社区，也很感激能就职于这样有大爱胸怀和社会责任的企业里边。更感谢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默默为社会付出的逆行者。 嗯，要说咱已经好几天没开疫情防控发布会了，我觉得这轮疫情可能也是慢慢处在被控制的。 这是 你觉得，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肯定是这样的。 嗯， 这个咱俩不能瞎结论，对吧？ 是是是，但是在这次的疫情期间，你会发现仍然有很多暖心的事情，让大家在这个寒冬也觉得特别的温暖。 哎，是，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哈。疫情终究会过去的，相信我们回忆这个疫情的时候，不光是有恐惧啊，有不便呐，还应该有温情，是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您对声音图像有没有要求，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别说，还真有很多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那可不是吗？ 对吧？ 你像微微的胖胖就说了，我和美哲的爱好一样，我们都特别喜欢玩游戏。 嗯， 为了玩那些3A 大作。就是， 什么叫3A？ 质量比较高的那些作品啊。 哦， 就是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对画面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嗯，但是对声音啊我就没那么在意了。 嗯， 家里有 4K 高清带运动补偿的75寸电视，然后为了 75寸， 就刚才我说那大电视嘛。 哦， 然后为了打游戏，看球赛， 嗯， 还买了投影仪等等。 哎，那个看球赛可能屏幕的尺寸更大一些，是吧？ 看得更真切一些哈。 哎， 人家的确是对画面非常有要求。 哎，说到这个画面，现在都是高清了，是吧？ 嗯， 4K 也进入普通家庭了。 据说现在都人家是不是研发的什么 8K、 16K？ 16K 没见过，因为我们在那个我们单位哈， 嗯， 我们单位的这个国贸办公区，据说有一个专门体验 8K 的一个视听展， 真厉害， 啊，特别厉害， 我估计看上去应该特别的震撼啊。 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咱就哪儿说哪儿了，不许传家啊！ 你这都播出去了，你还不许传？ 就是，对女主持人这个妆容要求更高了， 嗯， 就是原来咱看那模拟信号啊，女主持人长得都好看着呢。后来突然之间， 你这话 发现高清了，哎呀，高清了之后，这个女主人这，哎呦，脸上怎么这两天吃上火了，有个小痘儿，啊，看得特别清楚。 您还是多担心担心自个儿吧。 啊，我们这种没有偶像包袱是吧？你看此时此刻能够看到我们俩人直播， 嗯， 长着面都无所谓。 四个字形容吗？破罐破摔， 嗯， 开个玩笑了。 当然，确实越清楚吧，就会发现更多的细节， 嗯， 对吧？ 那是 人家能够经过大屏幕，你比如在电影院里边能够检验出来的， 嗯， 那肯定都是。 长得都不错。 人都说什么电影演员和电视剧演员也不太一样，你有没有长一张电影脸？所谓的电影脸，可能就是要经得起特写镜头的考验，经得起大荧幕的考验。1527说，我听说有一说法是经常戴耳机会影响听力，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倒是自己从来没戴过耳机。 这肯定， 我觉得这要是肯定跟您那个听音乐的音量有关系。要是天天动次打次 rock and roll，那可能时间长了对听力有点损伤。 这长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音量啊。时间我们建议大家不超过半个小时就可以稍微歇一会儿啊。但是像我们这个一直播就将近一个半小时，那没办法。另外呢，就是音量当中是这个音量的那钮啊，拧到60%。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不要超过60%。 那特别嘈杂的环境之下，其实大家尽量就不要再戴着耳机听歌了。 对，因为嘈杂环境之下，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听不清楚，故意又拧大一些音量， 就不自觉的把音量调大。 是，我爱收音机，是一个爱收音机的朋友，但是说我对游戏的画面和这个帧率有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们家有一台家用的游戏主机， 家用的游戏主机，让我猜猜啊，有可能是 PS。有可能现在人都 PS5 了， 国行有吗？ 国行不知道，因为我没买哈。还有什么 NS 等等吧 ，Xbox。 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图像，尤其我也不太爱玩游戏，我玩那游戏都是什么魂斗罗那个年代的哈。但是确实对一些像极品飞车 极品飞车这 画质 一个经典游戏， 画质可能要求更多一些。 尤其是现在人玩什么网游都要求什么60帧，就60帧要比30帧看着画面观感会更好一些嘛。 还有很多朋友看我们的直播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后边怎么回事，感觉像有个帘儿。 其实后面是我们的墙壁，我们的板装饰板。 这是一个新格，就是这是因为我们俩人头像比较小，如果给一大全景的话，会发现我们后边的颜色全墙整个墙面都是这个浅灰和深灰这样交错搭起来的。 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嘛，这是现在还挺流行的一种工业风吧，应该说 是。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对声音和图像有什么要求？买电视啊，买音响啊，买耳机啊，都买过什么样的这种设备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说小朋友接种疫苗的事儿。11月17号下午，西城广安体育中心新冠疫苗接种点就迎来了240位小朋友。他们呢都来自回民幼儿园和中国儿童中心幼儿园。最小的小朋友啊刚刚3岁，就比您家老二稍微大一点儿。最大的呢还不到6岁，也就是整体来说都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嘛。这也是西城区第一批3到6岁新冠疫苗的接种者。走过彩色的气球大门，听着儿歌，看到随处可见的卡通形象，原本有点紧张的孩子们觉得特别开心。在这个入口的地方，志愿者们戴着发卡，手里也拿着一张闯关票。每一个小朋友啊，到了现场都能领到一张闯关票，就像是玩游戏一样。志愿者笑着说，拿好这个闯关票，化身防疫小勇士，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祝大家闯关成功。同时呢，志愿者也是鼓励着小朋友啊。一个小男孩就接过了闯关票，兴奋地对他的家长说，我一定能闯关成功，我一点都不害怕。这属于自己给自己打个气。接种现场的种种小细节也持续吸引着孩子们，而接种帐篷外的大屏幕上则画着超级飞侠，还有我们都是防疫小勇士这样几个大字，特别的醒目。而帐篷的两侧也悬挂着5颜6色的小旗儿啊，还有气球啊，人做了一些装饰。不一会儿呢，一位5岁的小朋友就连续闯过了3关，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留观区，这一看就是接种完毕了。志愿者呢，这个时候就递上来一个大礼包，小朋友拆开一看，发现里面有口罩、彩泥，还有巧克力，也就是防疫的、玩的、吃的都齐了啊。 巧克力是吃的，彩泥是玩的。 口罩是防疫的， 千万把这两个先分清楚。 是啊，这个小朋友说啊，打针不怎么疼，我也没哭，我还知道自己接种的是新冠疫苗，老师跟我们说过，这个袋子里的好吃的就是那巧克力啊，要拿回家去吃。 不能在现场吃， 不能在现场吃是吧？ 我们家孩子打疫苗，那个他们班组织一块来打疫苗哈，跟我说，因为他没赶上，后来跟我说，哎呀，特别遗憾。 说我们班小朋友又吃好吃的又看电影 觉得待遇还不错， 特别遗憾都没去成。 当然你要说之前李凯老师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现在小朋友其实打疫苗都是挺经常的一件事情哈，大家多多少少可能心里也有一些建设在。 哎，对， 当然在留观区的家长看着小朋友们特别兴奋的样子，也纷纷点赞啊，给这些志愿者来点个赞，说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互相争着要闯关成功，这个积极性就完全被调动起来了。当然在完成留观之后，志愿者会再给接种过疫苗的小朋友发一个小印章，至此啊，四关全过，就顺利完成这个闯关任务了。那么从昨天开始，西城区开设了六个社会接种点，专场给3到6岁的小朋友接种新冠疫苗，同时呢，也对符合入园接种条件的幼儿园，把幼儿园结果就是他们将入园呀，为孩子们来接种这个疫苗。 哎，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属于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啊。但是小朋友接种疫苗，我觉得大家都是给他们营造了一种温馨呐、勇敢呐、然后放轻松啊这样的一种环境。小朋友其实有的时候远比大人想象的要勇敢的多。 那是， 是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我们也是希望家长能够积极配合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对声音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3113说什么耳机都不如不戴。哎，我非常赞同，就是家里边只要是能出声，有个音响， 要有个音响听着也过瘾嘛。 对，就把耳机肯定是摘了。但是因为你可能比如家里小孩睡觉啊，家人休息啊，你拿音响确实比较吵得慌，对吧？ 但是如果怕影响别人的工作和休息，就只能自己戴个耳机会比较合适啊。 因为像没有耳机这种，毕竟不管是入耳式的、包耳式的，它绝对毕竟在耳朵上别扭，对吧？你要不如这个现场，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直播间两个监听的大音箱，声音非常层次感非常好。 对，李凯老师每每经过的时候都要赞叹一下，还是咱的监听音响音质好啊， 真是。 但是你说要在公交车上、什么火车上，咱该戴上耳机听歌啊、看电视剧，还是戴上，不要影响旁边的朋友嘛。 关键您那手机那个音质也实在是忒次点，就那样还公开放啊、就是？ 你说公放就公放，有一些朋友可能确实他那声音放的还特别大， 声儿特别大，自己不觉得扰民。 这个确实要注意嘛。 哎， 9290说我们家的电视机啊，第一台买的是18寸的黑白电视，换过好多台了，目前是一个42寸的彩电，但是现在又想换了。42寸，这也是 比我们家那略点小点儿。 哎，但是也一般家庭也够用， 够用了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那时花开说喜欢声音饱满的音响效果，说用手机听大城小事的效果远不如半导体好听。那是肯定的。 是啊，但是用手机听可以跟我们互动啊，您可以找到我们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今天我们也是开启视频直播的。 当然了，如果您家的收音信号非常好的话，还是建议如果有收音机的话更好一些，因为更多的是广播机的音质，因为这个网络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压缩，避免出现听一半断了。 为了让大家能听得更流畅，避免卡顿，可能它会对音质稍微压缩一些。 是， 之前我记得我刚来台的时候，那时候咱们不是还有 DAB 数字广播，就说那个的音质是非常非常好啊。6466说，我老公对耳机的要求特别高，好的不好的很挑剔，音质啥的搞得特别专业的样子，但是我就听不出来啥， 听不出来是吧？ 哎，我有一个疑问哈，就之前买很多像您那样的头戴式耳机，然后同事就跟我说你这个耳机得包，我说这跟包粥一样包饭一样包吗？他就大概就是你要连续的放歌，这个包耳机对音质真的有很大的提升吗？ 我跟你说，咱们的录音室有好多位是吧，10多位录音师，我问过好几位，录音师的回答是 啊， 没什么区别。当然，确实有些还是有一些录音师还是说有区别的啊。当然，对于高级的音响，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同事特别逗，突然之间拿了5个耳机 哦， 然后呢， 不同牌子的， 不同牌子的，价格也不一样。突然之间就是给我媳妇儿说，来你听听哪一个人的那个声音好听，然后最后拿了2个让他听哪个好听，最后大家听的都不一致，但是确实。 确实贵的那个好听、 就是、哦，大家公认贵的会好一些、啊、 就是他不知道哪个是贵，因为模样是一模一样的， 就盲听呗， 盲听啊，但是还能听出层次感来、 嗯、哎，那看来这个耳机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一个2000多块钱，一个200多块钱 那差的确实有点多啊，2000块钱应该是还不错的耳机了、 一般般吧，不不不， 呦呵呦呵，这不小心暴露了李凯老师 这个 审美追求， 这跟这个专业要求还是有、嗯、有很大区别。 哎，你说干咱这行的，当然买一好耳机，我觉得无可厚非嘛，嗯、 对对对，但说实话啊，这个太专业了也没必要。你说你除了要买个耳机， 嗯、 你还要买一个耳放 啊， 耳机的功率放大器，这个确实 是 太过于。麻烦。 其实说到音响，包括很多爱车的朋友、 哎、 可能买完车之后也想把自己车里的 音响 好好 换了 调一调， 对对对对对，这些都有哈、 嗯、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对声音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像归水人家呀，包括还有一些朋友都在问怎么来看我们俩人的直播、 嗯、 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在听听 FM 上，然后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下这个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没下载这个客户端的话，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里边下载，同时在微博当中您可以搜索一下 RBC 左小美或者是李凯电台，都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 嗯、 我们期待着和您一起来聊聊有关关于声音和图像的故事。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有一个男的呀，在首都机场使用伪造的身份证坐飞机的时候，被人家安检员查现了啊，发现了。 嗯， 这两天呢，在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国内安检现场，安检员就发现一名男旅客疑似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然后就报警了。首都机场公安局西航站区派出所民警到场之后进行调查，发现啊，这名旅客长期在北京工作，当天准备乘飞机前往西昌，但是因为啊。他那身份证丢了、 哦、 哎呀，他嫌补办个身份证多长呀，时间长啊， 嗯， 于是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花钱在网上找人办了个假身份证。 哎，我听说要是真的身份证哈，丢失这种情况是可以去开个证明的。 嗯、对呀、啊，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或者是民航临时乘机证明，这个办理使用相当容易哈。 嗯， 他估计是不知道这个事儿、 嗯， 而且还是个法盲。对法律一点敬畏心都没有，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假身份证，怀着侥幸心理过安检的时候被人安检员发现了。那么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你知道他这种侥幸心理会被什么样的处罚呢？ 嗯， 行政处罚1000块钱。 你看看， 哎，那么其实呢，旅客如果存在身份证丢失啊、过期啊这些情况，到这航站楼里边警务工作站，或者用微信小程序叫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办理这个临时乘机证明就可以。那伪造居民身份证，冒用他人，比如说哎呀我们哥俩或者我们姐妹俩 长得有点像， 长得特别像，冒用他人的将会被处以200元以上1000块钱以下的罚款，或者是10日以下的拘留。 哎，你说因为法盲闹出这样的事儿哈、 哎、 真的不值当的，是不是？ 所以啊，生活当中啊，千万千万不要老抖机灵、 嗯、 认为哎呀这个闹个假的，一点敬畏心都没有、 嗯、 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比什么都强。 没错。再来说一对夫妻哈、 嗯、 这对夫妻要说也是个法盲，为了防止成熟的葡萄被鸟儿啄食。 什么东西？ 成熟的葡萄，俩人种葡萄的、 哦哦、 这个小鸟不是有的时候会飞过来啄那个葡萄吗？ 小鸟吃葡萄有什么样的特点？ 叨叨叨叨叨，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行吧，哎呀行吧，来说夫妻俩的事儿。 你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吗？ 你这个说绕口令说的真好。这个夫妻俩呢就在葡萄园周围架设了一个捕鸟网、 嗯、 结果呀、 嗯、 出大事儿了。 哎， 20多只野生的鸟类被困死在网里。虽然说这夫妻俩自称他们的初衷并不是捕鸟，只是为了避免水果受损，但是这个事件的性质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 嗯、 顺义公安分局通报说，这夫妻俩人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要说11月2号，顺义公安分局森林公安大队会同木林派出所在辖区内日常巡查，在这个途中民警就发现路旁一个果园里有一张非法架设的捕鸟网，在这个网上呢 还挂着好多只鸟类的尸体。 嗯， 在取证之后，民警赶紧拆掉了捕鸟网。经过审查，被网上的细线缠绕而死的野鸟多达20只。显然啊，架设捕鸟网的当事人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了犯罪。在蹲守了3个小时之后，民警也把非法架设捕鸟网的侯某和孙某抓获。侯某和孙某是一对种植葡萄的夫妻。 嗯， 你想想自己每天辛辛苦苦耕耘，那我这果实结出来了，总不能被鸟给吃了，是不是？总不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哎，你嘴皮子不错啊。 总有这野鸟来啄食，为了减少损失，他们就买了一张网，用这个铁管呢架设在葡萄园周围。俩人说啊，平常经常有野鸟被缠在网上，但是他们嫌麻烦，就从来都不管，任由野鸟慢慢死。要说也真残忍， 哎， 但是两个人也觉得特委屈，我们也不知道这事儿犯法呀。顺义公安分局通报说，目前犯罪嫌疑人侯某，男42岁，孙某，女39岁，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已经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 就是法盲嘛。 哎，你说这两个新闻的当事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啊，就是法盲。 哎，所以我觉得像早年间，当年那些麦子里边的稻草人，那不是都是为了驱鸟的吗？ 哎， 也都是拿稻草人吓唬吓唬，也没 用合规的方法。 对啊，这合规吗？ 应该还行吧。你比如高速公路上面有时候也能见到类似警察叔叔的稻草人。 您甭说这个了，这个稻草人包括飞机场， 哎， 飞机场有时候这个鸟群是对飞行安全非常的有危险，人家也没说弄一个网子粘鸟去，是不是？人家靠各种各样的声音驱鸟等等。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啊，有很多的办法，千万千万不要去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是的， 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对声音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买过什么样的音响、电视、耳机都行，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你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你乐什么呢？ 来看大家的留言哈，其实大家都被我们这个超凡绝伦的 红配绿 绕口令播报能力所折服。 哦，我以为对咱俩的衣服红配绿表达了一下不满。 哎，真有朋友说我们红配绿， 说咱俩特别和谐， 特别和谐。我们俩今天一看对方，第一句话就是完了，今天怎么视频直播呀？一人穿红的，一人穿绿的，这一看就是私下里没商量好。 对对对对，这都属于忙着穿出来的嘛。 哎，还好您这不是正红，我这不是正绿， 啊， 否则咱们这直播间就太亮眼了。 后边是一灰的，还好啊。当然了，也有人说咱们俩人穿的特别和谐，声音特别和谐的啊。 哎，谢谢朋友们支持哈。口金口金说了，说2015年买了一台液晶电视，今年11前后出了故障，没法开机。经过厂家维修，现在好了。师傅说啊，是容易坏的零件给坏了。 还有很多朋友都花了当年不少钱。你像2266就说，我小的时候，我姑姑家几十年前哈，花10000多块钱买了个东芝的大背头。 哦，我小学的时候逛商场，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大背头。 为什么呢？ 就觉得特别的，就是你知道爽啊，看着 大个儿，然后当年画质真不错，现在太普通了。而且当时那个大背头其实画质，你要跟现在的液晶啊，什么 LED 是还是不能比， 还是不能比的。那个就是个儿大，啊，10000多。 而且那个背头只是上面是显示器 啊，下边一大箱子， 特别大的托，特别大的箱子，那一块是什么？是它的主机吗？ 不是吧？ 感觉特别占地儿， 那不是放 VCD 和录像带的录像机的吗？ 哦，没仔细研究， 我们家没买过，瞎猜的。 但是当时觉得家里如果摆一大背头，肯定特别有面子。 哎，对， 亲戚朋友来串个门， 哎，给你说， 你们家真厉害。 说个题外话，当年有一朋友，他们家亲戚就是催婚嘛，女孩催婚，说你赶紧结婚啊，你结婚我送你这一大背头，10000多块钱的。 然后第二天就领证去了。 没有，说你可想好了，你要是不结婚，等你什么时候结婚，我还送你这大背头啊。10年之后，这大背头估计就不值什么钱，而且没什么了。 我觉得是没背头这种产品了， 催使他赶紧催婚嘛。 哎， 啊，这也算是当年的一个笑话。 小猪毛毛说，对声音的要求比较高，我觉得声音要清晰圆润。 哎，夸了夸咱俩啊。 嗯。 然后呢，还有咱们台一些主持人的声音，他都特别喜欢。 是。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都吸引我要听听。 哎，这个电台广播的主持人，其实声音，如果您常听的话，会发现特点特别的鲜明。 每个人都有风格。 哎，当然，如果您不常听，你会发现好像大家都差不太多。 嗯。 尤其播新闻的，那、你可能说，哎呀，播整点新闻的，或者播什么整这个新闻的，怎么大家声都差不多？其实您要是熟的话，每个人的特点都特别鲜明。 像咱们肯定是一听就能听出来是哪位同事播报的， 对对对对， 但是对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规整是吧、 哎对？ 大气、端庄。 哎，长英默默说，耳机有电子管的啊，然后呢，前级放大器。森海塞尔，咱不说什么牌子了， 嗯 啊，比较喜欢。另外呢，话筒喜欢那个你们家那牌子的 哦 啊 ，S 打头的是吧？ 啊，对啊。另外什么三角、四角的那三铁三角的那种， 哎、 啊， 不知道您是不是从事相关的专业啊？还感觉还挺那个在行的 啊。对，他们现在也有民用的，也就是其实都好。现在越来越便宜了， 也有一些入门级的产品， 哎、 大家都可以用作家用嘛， 是 是 是。 水镜说，我也买过这些什么耳机呀、之类的数码产品，头戴的那些耳机呢，跟李凯这个长得差不多。 哎， 我觉得入耳的耳机就不能老戴， 嗯、 对听力可能会不太好。 是， 咱刚才说的啊。 嗯，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是一个影音发烧友，对于图像和音质的要求比较苛刻，这些年花这个玩这些设备也花了不少钱。 嗯， 小的都说啊，别的同学都在听什么磁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听 CD 了啊，别人还 CT 确实是您那专业范畴， 老说这个就 常听健康北京吧，替您说了 CD 嗯， 你见过是吧？ 当然见过了。 MD 你见过吗？ MD 应该是咱电台的一种 采访，对，现不是那也是到时候社会卖的，也是一种 哦、 啊， 但是没用过， 没用过，我那有两个报废的， 嗯 啊，然后 DAT 你是更没用过了是吧 ？DAT 我只知道 DAB 啊，行吧。然后呢，别人还在看 VCD 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在看 LD 了啊。现在开车也是静心的，改改音响，做做升级， 嗯、 也觉得即使是听大城小事这样的广播节目，也会让自己心旷神怡。 哎，那欢迎您得空常来听，常来跟我们互动。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声音和图像，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买电视、买音响、买耳机，有什么样的喜好，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11月14号晚上9点，来广营派出所民警张海红和贾同超因为疫情封控的这个华茂城小区门口啊，值守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约看上去4-5岁左右的小女孩在封控小区围墙外边徘徊，附近呢也没有大人跟随。你想晚上9点多，天都黑了， 是 小女孩跟这儿，天色已经很晚了，四下无人，民警就赶紧上前询问。小女孩非常怯生生地告诉警察叔叔，她和爸爸妈妈走失。 哎呀， 那天啊，刚下过雪的北京，寒风凛冽，民警担心孩子受凉，就把他带上警车。一问，原来啊，小女孩和父母外出回家途中，粗心的父母走得太快，没发现这孩子呀，没跟上。 这都不是粗心了吧？ 啊、 这 不上心， 这家长这得回炉重造一下。 这怎么重造？ 考个家长资格证。 对啊，就是当家长不用考任何证，是吧？你看，你考个营养师， 嗯、 考个厨师，考个我们播音员主持人，那严格的要求，当家长怎么就不能提前培训一下？ 就是 这孩子丢了都不知道，是不是？ 嗯。 而且这孩子4-5岁，也特别的懂事，也没有哇哇大哭，是吧？ 也许都哭过好几起儿。 哎呀，在暖和的警车里边，和警察叔叔轻松的聊着天，小女孩彻底放松下来。 嗯、 他告诉民警。我们家就在附近。 哎，还好，这孩子对自己家基本方位有个判断。 4-5岁还是有的。 你要搁我4-5岁，还真未必。 对你14-5岁也不行。 嘿，那反正确实可能到30岁。 随后呢，民警带着小孩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找，正好找到，遇见了焦急。这时候父母，哎呀，真着急找孩子呢。 嗯。 民警就把孩子交给父母，再三叮嘱他们看管好自己家的孩子，不行就回炉考本去啊。 嗯。 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 是 对吧？ 咱说过好多次了，几个孩子几个包，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啊， 哎、 留心呐、啊，自己亲孩子啊， 应该是亲的是吧？ 那肯定是、啊， 肯定是亲的。关键是 你甭管亲不亲的，你只要有小朋友归您管、归您照看， 哎、 咱不都得尽义务、尽职责吗？ 对啊，就是当家长真是不考证、不考级，这是我要是考，我跟您肯定是特别高级的那种。 太马虎，当然您这是属于家里有两个孩子，肯定更上心一些、 啊。对，但是有时候也不行，顾了大的顾不了小的，顾了小的顾不了大的， 甜蜜的负担 啊，是吗？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对声音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买电视、买音响、买耳机。 有什么样的这种选择，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保持聊天哈。 哎， 我们同事亚成说，自从从事广播技术工作，使用过的收音机到现在还能够正常收听，一直没舍得扔，留着做个纪念吧。 哎，真好。 哎，您这个不光是收音机，哇，好几个哈， 好几个。 关键您后边那双卡录音机特别，我曾经觉得特别像我小的时候那种，然后想当过桌面。记得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您拍那照片，我就特想当电脑桌面。 这后面的这个大收音机还挺炫酷的，是可以带刻录功能那种。 双卡吧，应该是，就是最后的那个没照出来的那个。 就比较大个儿的那个是吗？ 对对，大个儿那中间挡了一个板砖的随身听。 哎，反正这么多收音机啊，一看都是经历了年头。 哎，特别好。 一直在电台工作，可能确实家里的收音机多一些。 还能调呢，而且那个表就这两天正好我看那个梅艳芳电影嘛，他第一次进棚的时候，那个指针那个表头，就咱专业的看那个表头那个指针的，我说哎呀，这个太熟悉了，这是我当年参加工作的表头指针，现在都是数字的是吧？都没有那种模拟的那种指针。 包括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听前辈说什么那时候用开盘带， 哎， 什么拨错了得打个点儿， 剪， 然后再剪，那时候的剪真的是用剪子剪，是吧？ 那现在的剪呢？ 现在的剪我们只是用技术工具在电脑上剪， 就是跟 Word 是一样， 两个概念。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整点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微博当中也可以找 RBC 左小美或者是李凯电台收看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清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是周五，按照惯例呢，我们周五会开通视频直播，您可以找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然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标志，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此外右下角还有一个点小心心 比心的标志，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点赞。此外，据烧肉盖饭这位朋友说，今天咱大城小事的直播间中奖率那叫一个高，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运气您点击那个抽奖小红包的图标，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哈。当然，我跟您说实话这个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那个中奖概率真不怎么样。 那怎么了？万一中了呢？苍蝇腿也是肉啊！ 从来就中过，中过两回， 中过两 回，一年就中了两回，其中 知足吧其中一回还是我给了您一次机会， 是是是是， 在我们财富新动力早上9:15， 这还带夹带私货的 您给个杆儿我就爬嘛。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对于声音、音响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家里边买电视买音响、买耳机有什么样的这种选择？有什么样的爱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问您个问题， 您说， 您知道什么叫 VHS 录像带吗？ 那当然知道啊。 那是什么录像带？ 就是一种制式嘛，就是你把那个录像带后边上面会写着 VHS。然后 除了 VHS 还有什么格式？ 我只使过这个。 是不是家里那个方方正正还挺大盒的录像带基本上都是 VHS 长方形吧？ 长方形， 长方形。 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录像机，然后我爸那个时候也会就是买好多的录像带在家里看嘛，播。 是是是，然后你一个摁的那种有小方钮，一个摁的一推，那个磁带就是整个全能露出来。 你别说，就是90年代初，感觉家里有那个录像机、录像带还挺时髦的。 那得有钱人，像你们，你 是 有钱人， 不是 你不用那个什么， 就普通家庭嘛。但是我爸确实还挺新潮，就我爸是个当年的潮人。 这个东西你 走在时尚的风口浪尖。 当年很贵，当然后来出了 VCD， 就那两个牌的，VCD 就开始普及了。 看个电影中间还得换次碟， 后来有三个牌联动的。 那么高级， 那么高级， 那我们家就没有，一看还是普通家庭。 后来就改了成 DVD 的，现在 DVD 都是蓝光 DVD 的。 现在 DVD 更多的朋友可能是收藏用，就是我喜欢一个电影，我买一个蓝光收藏盘在家珍藏着。但是大家更多的可能都用流媒体，就我直接线上看电影了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像朝阳宋师傅说，97年结婚的时候在新街口超音波买了一个山水的台式音响，花了小10000呢，一直听到14年。才淘汰 CD 机坏了，不值得修了。 山水这个牌我听过，应该是当时的一个名牌吧。 是是是，国产的一个名牌吧，是国产的。 包括大家还提到了燕舞，燕舞应该也是收音机的牌子。 是 什么燕舞？燕舞是这个广告是这么唱的吗？ 后边还一句等着你上高音呢。 什么一居？ 什么一片青我只是听别人翻唱过、 啊、 原版的广告，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那美哲唱的那个叫小帆呢、啊、叫的特别好。 叫小帆、 嗯、 叫什么小帆、 啊、高音量啊 那不行 可可爱团团子说，之前家里边买过一个投影仪，声音和图像都不错，但是开灯看的时候有点画面不太清楚、 嗯、 最后还是买了一个电视，开灯关灯都能看得见，投影仪相比呢就有点局限。哎，确实投影仪的，首先现在其实对于声对光啊流明就是亮度首先受影响， 但是它有不同型号、啊、可能流明也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啊，包括它的声音对吧、 嗯、 你配什么样的音响啊，买什么样的线， 要买高端的可能也挺烧钱的、 哎、那杜尚就说嘛，包耳机其实吧就是那种要用疲劳的方式释放动圈膜的应力，万八千的还值得啊，千八百的就没什么必要了。 行，那我觉得我那耳机确实没什么必要包，就随便听听得了。 咱直播间有一个10000块钱的耳机，我看、 啊、真的、啊、那可得好好保护好是 忘了是谁的。 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Finn Lau说了，我觉得啊这个高音准，中音近，低音沉，总之好耳机就是一句话，通透。 这是您说的吗？ 这是 Finn Lau 说的。 这是他说的吗？ 人家给我们打的。 哦，这不是那个电影里边那个哪部电影里边的词吗？ 台词是吗、 啊、 不知道，对不上号。 你看过有一部香港电影， 嗯， 拍了好几集， 嗯 啊，什么刘德华， 嗯， 梁朝伟他们演的、 嗯、哪部啊 忘了叫什么名了 白说嘛行吧，来 接下 来、 嗯、 接下来我们说其他的事儿吧。 来说其他的事儿啊、嗯、就来跟大家说说声音。今年夏天的时候有幸去了一趟史家胡同博物馆。 嗯， 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啊，我真的是见长了大大的见识，看到了很多那个北京市民生活物件展。 嗯，对， 当然它在里面还有一个小房子、 哦、 大概不足6平米的一个展示，专门展示的就是声音。哪儿的声音呢？ 嗯， 胡同里的声音。在这间小屋子里没有任何展品，只有一个多媒体互动装置，大家进去之后你会看到一圈都是那个音箱，环绕立体声、 哎、 大家触摸屏幕之后，屋顶的音箱里就会传来遥远的已经从咱日常生活当中消失的声音。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中国人。1971年出生的秦思源在两国间游走，32岁他才回到北京定居，而他的身份就是一位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2013年的时候，史家胡同博物馆邀请秦思源做一个声音项目，就是胡同的声音。什么才能最代表胡同的声音呢？是老北京的声音、 嗯、 是那些正在和已经消失的吆喝声、叫卖声、响器和歌哨声。 哦， 当秦思源逐个去收集这些声音的时候啊，他惊讶地发现从来都没有人做过这件事儿。 嗯， 从来都没有人单独去录制过以上我们说的那些声音。 哎， 1979年的时候，8岁的秦思源第一次来北京生活，一住就住了4年的时间。儿时记忆里生机勃勃的市井生活画面被唤醒了，秦思源找各种各样的人帮他还原老北京不同的声音。首先啊，这个采集声音挺要求挺高的， 对，拿一个好的话筒。 嗯， 专业的拾音话筒， 人家得用专业的设备哈。 对啊， 你采的声音得干净。 那是， 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歌哨声、 嗯、 那就不能在钟鼓楼附近的胡同里录制。 为什么呀？ 因为里面会混进去汽车声啊、摩托车声啊、 哦、 什么公交车到站、 嗯、 报站的声音。 对，你单独录都行，要凑在一块儿吧就显得那么乱了， 太杂乱了哈、嗯、虽然说挺有市井烟火气的，但这也太烟火太杂乱了。所以人家怎么采制呢？就去京郊农村找一个地方录制、 哦、 这样一种干净的声音可以用到不同年代的各种这个声音场景当中去。 嗯， 胡同的声音啊会找到秦思源，也是因为2005年他曾经策划过一个跟声音有关的艺术活动，叫做都市发声，其中一个就是通过广播电台的互动节目来征集观众最喜欢的北京的声音。 嗯， 再由艺术家选择几个录制之后做成 CD。 嗯， 秦思源说哈、啊，你说这个广播电台的互动节目又是咱北京的事儿、 啊， 会不会是咱们台啊？ 有可能啊， 没准儿，是不是？ 是啊， 哎，当时啊就征集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声音。 嗯， 秦思源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听众说他特别喜欢打枣的声音。 哎，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 可以啊， 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来。您从十数到一， 我觉得我们期待着美哲给大家表演叫小帆。 那确实没那个能耐，但是人家说这个打枣的声音是什么声呢？ 啊，扑棱扑棱的 啊，扑棱扑棱的是吧？ 对，你拿你分，你拿什么东西接着？ 嗯， 就是有事没事捅三杆子。对于打枣， 用脸盆行吗？ 那你得分的是塑料脸盆还是铁的脸盆？ 反正人家就是用的是塑料脸盆。 哎，对啊。 人家也没说是塑料脸盆啊，反正人家用的就是脸盆。 嗨， 我估计是个塑料脸盆吧。 啊、你要是拿围裙接着，还是别另外这种事儿。 来，用围裙接着 啊， 这也太原始了吧？ 那赶上什么是什么呗？你拿脸盆，你还得提前准备。 你这个用围裙接着，我怎么觉得有偷枣的嫌疑呀、啊？就连个设备都没有。 行，拿脸盆当设备， 甭管拿什么接哈、啊，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枣怎么打，竹竿这么一打呀。就竹竿击打， 你今天对于绕口令快板都非常的感兴趣。 这个竹竿打在枣树的枝干上，这个枣不就掉到房顶上吗？ 嗯， 再从房顶落到脸盆里。 嗯， 一想到这样一个声音，一幅画面就会出现在大家面前，个人的情感记忆也就被唤醒了。秦思源说，那次创作通过媒体的报道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一个声音艺术的种子。他说，声音是一种美妙而常常被忽略的文化记忆。 嗯， 2017年的时候，秦思源是再度捡起了这个声音项目，专门去收集正在消失的声音，比如说叫卖声， 哎， 比如说那个磨剪子呛菜刀啊、什么这个包括是不是原来那个剃头担子，人家也有那个响器， 我们管那叫剃头挑子、 啊、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那个， 对对对对， 剃头挑子它也会有那个响器，铃铃铃铃的，包括那时候是不是典当的人来了，他也都是用响器，都不能说、 啊、 我记得大概是这样吧， 可以啊， 反正很多人都会表演嘛、 嗯、 但是秦思源特别希望能够真正见到那些靠叫卖为生的朋友，所以他就辗转找到了一位90多岁高龄的杨德山老人。 嗯， 这个杨老人啊，他曾经就是真正走街串巷的小商贩，通过录制他的吆喝声，他的叫卖声，秦思源对这种游商文化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说，声音艺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听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声音，能唤醒大家对于过去的记忆，对声音的记录，当然也是对咱文明的一个记录、 哎、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有机会您可以去史家博物馆去听一听，现在确实老的声音不多了，但是一座城市应该听见乡音啊，记得住乡愁、 哎、希望大家能记住咱北京的声音哈、 哎、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去那个史家胡同博物馆逛逛， 录声音确实挺难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起多年前，这个我们的前辈苏金明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你要录一个声音特别难。他要录，你猜是什么？ 啊，录什么？ 一行白鹭上青天。 一首诗， 就这一句，要靠声音要把它展现出来。 嗯， 太难了吧？ 嗯，确实是哈。可能不同的艺术家在演绎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情感表达。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对声音和画面您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唱说。二位好，我正在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的火车上听你们大城小事、 嗯、 二位的声音很清楚，就是看不见视频，说我对声音音响之类的要求其实并不太高，相反对于广播电视主持人的声音有点挑，像北京广播电台的啊，苏金明老师的声音就特别喜欢， 嗯， 然后退休的像程英老师的声音也很喜欢、 哎、 还有像大鹏啊、郑磊啊、郭伟啊、李丽啊、美哲的声音都很喜欢， 哎， 当然也我， 谢谢你、啊、你这是最后压轴出场是吗？ 来，我把我挑出来吧， 嗯，当然压轴是倒数第二个，所以压轴的可能刚才是我。 知道我这个照顾你， 谢谢李凯老师照顾我、啊、 是吧？ 谢谢您照顾我。远航1966说，我结婚之后买过4个彩电、嗯、第一个是牡丹21摇，婚房里摆在。 你知道什么叫21摇吗？ 是21摇，是21寸的意思吗？ 啊，摇呢？ 遥控 啊， 带遥控，我猜 带遥控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我们原来换频道得走到电视机前去拧 那个钮， 哎，然后后来开始有按键去摁， 嗯， 能有遥控。不用站起来，坐在沙发上，躺着在沙发上就可以换台，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 更可以就名正言顺的当一个 potato coach 了， 这 是不 是 coach potato， 这是什么意思、啊、 沙发土豆嘛、 哦、 就大家有的时候就懒嘛，看电视一窝窝个好半天、其实有的时候起来换个台我觉得挺好的、 哎、 要么您再换成什么牡丹21摇 买不着了。 成古董了。 对啊， 人家买的第二个电视呢是长虹25寸的高清彩电，因为组合柜放电视的位置尺寸限制，就没法买太大的。第三个呢，搬新家了，买了一个飞利浦的42寸液晶电视，也是第一个液晶屏幕的电视， 哎， 用了快10年的时间。后来啊，前年底我换了第四个大彩电，海信55寸高清液晶网络彩电，满满的高科技啊，既能看电视机顶，这个电视机顶盒，也能看网络节目，音响也不错啊，高低音、重音什么都有，我觉得画面也都特别清晰养眼， 特别棒哈。酷酷 KK 说，我以前对有线耳机有执念，总觉得音质更好，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执念，我特别觉得蓝牙的这个耳机不如有线的好， 也会折损一些音质。 当然你说那个线它换成白金的，它又能怎样，对吧？但是蓝牙的技术确实这2年突飞猛进。 你看现在大家戴那个入耳式的耳机，某品牌不就是把无线取消了吗？就是无线的了。 对，蓝牙都无线嘛。 哎呀，这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手机被偷的经历。我觉得在这儿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嘛，就是我当时带着一个有线的入耳耳机哈，我的那个手机放在兜里，然后后来呢，我发现那个音乐突然断了， 哎， 后来一低头发现手机没了，所以大家一定出门的时候还是 你那个耳机现在就是给贼指路呢，你知道吗？ 知道 哪个 在 哪个屁兜 口袋里。 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后来体验过主动降噪的耳机，简直是不能自拔。体验过几款，最后选了某品牌，就是他们家那个以音箱小、音质好为著称的哈，非常小，但是推起来很层次感很清楚那家音箱，性价比比较高，主动降噪的效果也比较好。戴上耳机，感觉世界就是我一个人的。美中不足就是高音推力不足，蓝牙耳机的通病吧。极致的音质可能还是得带那种啊，这个立体声音响啊，这就贵了去了哈。最好还是体验现场那种。体验无敌，当然体验他给你放的那个音源也好，就跟你去买电视，后来发现他放那个图像什么图片的什么花啊，那段海景啊，都看着特别漂亮， 色彩的明艳度啊， 哎，对对对， 饱和度都特别强， 啊， 画质清晰嘛， 哎，本身那个 应该就是宣传片之类的， 片源就好， 哎， 对吧？ 飞行的普通人说，对音质的要求高是 HiFi 一族，音响发烧友， 哎，这 那追求是无敌的。我觉得只要是音箱，分立和木质的，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也不是 HiFi， 音质就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再往上追求就是几十上百万了，还要靠金耳朵银耳朵，现在经常用耳机，常用蓝牙耳机真是方便，在特别嘈杂的地方，比如说公交车上，飞机上，用主动降噪的耳机，把背景噪音基本上都能滤掉哈，收听的效果就大大改善了。当然在飞机上不听什么的时候，开着主动降噪功能的耳机戴上，也可以好好睡个觉， 哎，真好哈。 当然大家戴那个入耳耳机过马路的时候，现在很多耳机都有一个辅助收听的功能，就是你一方面能听到 通透模式， 对，通透模式能听到汽车的声音，也能听到歌，这个会保证安全好些。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刚刚呢说的是我们在史家胡同博物馆能够收听到老的这种声音哈，老的东西、记忆的东西应该能够留住，但是有一些需要不断的改良，因为传承下来的有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对吧？咱们继承发展，是吧？2021年3月25号，28岁的男子王某某携带点翠饰品，我就是看这些视频，点翠的当年的哈旧的物件，哎呀，那个颜色之鲜艳啊，都好，特别好看， 特别精美。 但是呢，他是现在带了这100多件呢，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乘坐飞机的时候被警方查获了，携带的点翠饰品当中有80多件是白胸翡翠鸟的羽毛制作的。记者从11月19号了解到，被告人王某某因为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此前，大兴警方通报说，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准备携带大量的翠鸟首饰乘飞机出境交易。民警在机场进行了蹲守，有一名手提饰品箱的男子出现在安检口，民警立刻把他控制起来。随后呢，民警从这名男子随身的行李当中找到大量饰品、装饰品啊，不是那个首饰啊，其中随后呢，又在他的家里边起获了多件翠鸟的标本以及几公斤的翠鸟羽毛。经过专业的部门鉴定呢，这名男子携带的100余件这个首饰饰品当中，90%以上都是点翠饰品。法院认为呢，被告人王某某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已经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应予严惩。鉴于到案之后如实供述且认罪认罚，依法从轻处罚。其实翠鸟哈， 是因为羽毛艳丽，被大家所熟知，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说起这个翠鸟保护，就不得不说我们国家一项传统的、传承很多年的金银首饰的制作工艺，就是这个点翠工艺。 嗯， 这个点翠工艺简单的来说，就是制作过程当中，翠这个羽毛，它那个羽毛啊，必须从活鸟身上拔， 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一 种，非常残忍 制作方式， 才能够保证颜色之鲜艳华丽。然而翠鸟的体型非常的小，羽毛的这个分为硬翠和软翠哈，就以这个硬翠的为例，一只翠鸟上可以取的羽毛其实只有28只、 嗯、 那一个简单的头饰大概要用80只翠鸟。 嗯，所以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们看到那么精美的点翠饰品背后、 哎、 其实是很多翠鸟这个血淋淋的一个奉献。 所以美丽的点翠饰品背后哈，暗藏是太多血腥的伤害和杀戮、 嗯、 非法买卖的这个白胸翡翠鸟以及饰品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改良的一些跟过去点翠的技艺不太一样，但是颜色已经趋于跟那个差不太多了、 嗯、就我们用现代的工艺是可以替代那种效果的哈、 哎、所以我觉得喜欢首饰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更应该懂得的是珍爱生命，对吧、 嗯、保护我们的珍稀动物。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喜欢什么样的声音和图像，对音质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买耳机买音响买电视有什么样的喜好，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哎、 您在后台回复入群两个字啊、 嗯、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 没错， 当然明巴里这位朋友说，怎么现在感觉没有工作人员理我，是不是我加的时间不对呢、 哎、别着急 别着急，工作人员正在上直播呢、 哎、接下来让我们歇会儿、让工作人员加一下哈、 哎、 这个我们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同时也期待您找 RBC 左小美的微博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记得在小的时候，我外婆经常告诉我听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们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听到他们在这里唱戏，每一把声都很特别。我经常在这里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面做戏的话，我一定很开心。 同台赠你对手心连戏，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前面动作会看得心中都欢喜，一点一丝未忘记。台前热吻我更加入戏，愿令台下也感觉滋味，眼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二月春风说提醒提醒啊，世家博物馆因为疫情原因现在关闭了。 哦，那大家还真是啊，不管去任何的公园景区博物馆之前一定先查一查它的官网或者官方小程序。 是是是，因为 提前预约嘛。 其实这次今年咱们这个去的时候也是疫情期间对吧， 但是人家还是让进的。 人家让进、 你就是扫码测温嘛。 对。 来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问问朋友们之前买过什么样的彩电、音箱或者是耳机，您对这个音质和画质都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分享，或者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留言互动的。涛涛说，90年代我们家买了一台熊猫14寸彩色电视，有一天呢，我抽天线的时候把这电视给拽到地上了，而且还是屏幕触底儿，砰的一声把我爸吓得赶紧从厨房跑过来，电视扶起来一看， 没毛病， 啥事儿没有， 这就跟那个手机掉地下一样。 赶紧看看屏幕碎没碎。 对，有些人屏幕碎了，有些人屏幕没碎。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惨痛经历 啊！ 你知道当时我们手机贴膜有种膜特厚，叫钢化玻璃膜 啊。 据说你贴上这钢化玻璃膜之后耐滑，什么钥匙啊，你放到这个包里或兜里叮叮当当它也不会划痕， 你就是不停的试 防摔。然后后来呢，有一次我不小心从桌子上把手机给这个拨拉到地上了，然后捡起来之后 一翻， 我看到是这个钢化玻璃膜上哈有一道道的划痕，我就心想幸亏我贴了钢化玻璃膜替我这手机挡了一灾。结果我把那个钢化玻璃膜一揭掉，发现膜没事儿，那一道一道的是屏上的碎痕。哎呀，所以不能迷信啊，不能迷信说你贴个什么样的膜就能保护手机，一定不被摔碎，这没 这说。架不住有些主持人吧，非要试试， 这就是寸 啊，是吧？ 你别看我老在直播间里中奖，是吧？直播间把全 都是一套的，都是一套的啊。 嗯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还有很多人都在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有关于叫小番儿哈，很多人都在提醒美哲 得叫的嗨 C 是吗？ 啊，四郎探母做工的一折的剧照， 哎， 啊，这个戏，这个确实据说是能唱到嗨 C。 哎呀， 啊 ，Morris 也说最后一个调是翻八度的，要唱到 High C， 厉害厉害！ 哎，这没问题，没问题。 我再练，估计也练不出来， 是吧？ 哎呀，这个天生的嗓音条件受限。 哎、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嗯，来说这个双十一，不知道朋友们都买了什么样的东西哈、啊 嗯？ 我们其实也在很多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在双十一之后，有很多的消费纠纷也成了这个双十一的一个热门话题。比如说，在风口浪尖上的品牌欧莱雅， 嗯， 不少消费者反映啊，自己下单购买了欧莱雅的商品，但是遭遇了虚假发货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就说，这欧莱雅进入了我人生当中的黑名单，从北京到哈尔滨，没想到物流信息9天了都一动不动。这位网友说，自己下单了欧莱雅的商品之后，明明11月1号已经付了尾款、但直到双十一当天，也就11号，物流信息显示商品仍然在北京、也就是付款10天了，还是看不见自己买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虚假发货。另外，也有多位网友在网上公开吐槽称，自己11月1号付了尾款之后，物流信息显示商品的位置一直就在北京，纹丝不动。尝试和客服沟通的结果又如何呢？网友说，最初啊，还有人工客服接听电话，但只是把消费者的需求报上去、提上去，过了几天再来联系，就只剩下客服机器人的自动回复了、 哎、连人都不是， 连活人都找不着了。 嗨， 哎呀，这来自中消协的统计数据显示啊，从11月1号开始，就有很多朋友吐槽自己买的欧莱雅商品之后，这物流信息迟迟不更新，客服机器人无法有效的沟通。 那是你跟他说东吧，他老是那一句跟那较劲， 亲亲什么亲，如果有问题什么12345给你设几个、你反正你也是得不到什么答案吧。舆情持续增多，并且充分互动之后，网友就开始认为这根本原因啊，可能不是物流慢，而是商家搞这个虚假发货， 就没发， 但是呢，他给你一个单号，给你一个什么订单已发出的提示哈，但是这个物流信息就多天不再更新。在优惠价格上出尔反尔的欧莱雅，在两大头部主播及消费者的控诉下，也做出了补偿。昨天晚上8点多，欧莱雅在官方微博是公布了针对安瓶面膜事件的解决方案。针对双十一期间在天猫欧莱雅官方旗舰店购买安瓶面膜产品订单达到999元，且未领取满999减200消费券的消费者，也就是您买够了999但没领消费券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欧莱雅将会提供一张20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作为补偿。而对于这样一个解决策略，不少消费者说我不买单，合着我拿到的补偿还是继续得在你们家消费吗？两个字儿，退钱。 嗨，说的倒是真的干净利索 啊。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他这个物流迟迟没有更新信息，这个面膜的事儿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就大家知道这个头部主播李佳琦和薇娅，他号称是全网最低价嘛、有很多消费者本着对于头部主播的信任，就在他们的直播间下了单。结果这些在主播直播间下单的朋友回来，在欧莱雅的官方旗舰店一查，发现在官网上直接下单更便宜， 你看， 因为它叠加了平台的各类优惠券， 所以 消费者也，我们也不是冤大头啊，你也不能把我们当韭菜收割、就引起了一场纠纷。在这种什么所谓的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后又降价，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太给品牌掉价了呢？除了道歉，我们也觉得呀、商家也要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这次翻车的行为其实也给很多的品牌敲响了警钟，如果你拿我们当韭菜收割、当冤大头、那最后可能结果都不会太好， 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啊。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双十一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黑五马上就要来了，你知道吧？ 是，而且12也在后边等着呢。 陆陆续续还有好几波打折的这种机会哈，咱们擦亮慧眼。更关键的是，因为商家和平台更负责任的对我们消费者，而不是说这两天赶紧涨钱， 啊，然后呢，到时候虚假打折， 什么先提价再打折这样的套路， 哎， 不要把消费者当傻子哈。 是是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对于声音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买电视、买音响、买耳机哈，有什么样的喜好？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微博的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像8216说，电视那55寸起步，4K 电视，声音还得是环绕立体声的。 哎，那您这个电视应该买的挺新的，4K 也就是这一两年，我觉得慢慢普及了哈。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就是对图像有要求的。你比如说我看电视，真的要不是怎么所谓蓝光高清，我真不看，就是再好的我也真不看，那个图像太差了。 对片源的画质还是有相当高的要求的哈。你我还记得我们上大学那时候看个 720P 的就觉得挺满足。 哎呀，真不行啊。 后来从720升级到1080，现在有什么 2K、 哎、 4K 哈。嗯，旭日说，我的第一台电视是黑白的12寸，第二台是夏普18寸，第三台长虹29寸彩电，第四台呢也是现在用的长虹的60寸的4K 电视，可以语音调台。 哎， 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 拿遥控器跟他说就行 啊，叫一下他的名字，我要看《甄嬛传》。哎，出来所有和《甄嬛传》相关的。 哦， 我要看《亮剑》。哎，跟《亮剑》出来。 我要听《大城小事》呢。你吸什么气呀？你准备唱叫小番呢？ 希望以后能有吧。 哎，亚成，我们同事说我们家现在是高清 4K 电视和真力， 嗯， 真力音响， 真力音响， 这是照着咱们电台标配嘛？您这是因为喜欢这个声音，所以买了同款是不是？ 哦， 说看大片真是配好音响，效果确实不错。 嗯，好电视配好音响， 因为我们广播系统的音响当中，音箱哈。这个真力还是普及率还是非常高的， 是吧？嗯，包括其实我自己在家也买了一个特别时髦的小音箱， 嗯， 就是有时候我会用它听大人小事，它那个音箱上有跳动的火苗一样的装饰， 就是 就大家在说话的时候，那颜色也在一直的变， 颜色还可以拿手机调 啊，可以拿手机调各种各样的， 就是某品牌的那个。 哎，我特别喜欢，嗯， 防水。 哎呀，防水可以放在浴室里， 充个电能使好长时间的。 哎，9481说，我们家买的第一台彩电是青岛牌21寸电视， 嗯， 有32个频道，92年买的。 哎呦， 92年有32个频道吗？ 92年 就那么多频道啦？ 频道北京这90年代末应该就已经，90年代初已经挺多 了。说的 最早的时候，像80年代初的时候，基本就是3台嘛，2频道、6频道、8频道，就这3台。后来陆陆续续就开始有多了，什么11频道。都不记得了， 哎，反正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对对对，越来越多了。 哎，我小时候反正就看哪个台演什么《新白娘子传奇》， 嗯， 我就调哪个台。 我们那时候看， 我记得有几个台总放什么山东台、 啊、 湖南台， 嗯，我们那时候看《射雕英雄传》 啊，《射雕英雄传》 啊，然后 83版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上海滩》， 嗯， 啊，然后就是一堆。 哎， 这类的哈。 是 田哥说，哎呀，这个为了更好的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和中国之声，多年来我先后买了17、8台各种型号的收音机， 嗯， 为了能够更清晰的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等优秀的节目，2013年几天之内我一共买了5台德进收音机，每个收音机都自带耳机，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够顺利的收听节目，现在和以后这些收音机还会是我收听大城小事、财富新动力、健康北京等北京新闻广播优秀节目的主要工具。哎， 谢谢田哥这位朋友，您还真是谁都不得罪，把我们俩人做所有节目都说。 哎呀， 谢谢谢谢啊，也欢迎您那个多多跟我们互动， 是吧？ 嗯， 这个我们有视频能够看得出来，美哲已经笑得快不行了， 乐不可支啊。 哎， 主要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听众朋友支持我们，怎么能不开心呢？ 嗯，是 是 是。 啊，50后阿姨说，我们家最早的电视就是14寸的牡丹牌电视， 嗯， 当时看得很清楚，觉得非常好，后来就看了好多年，有大的电视我们就换大的了，现在是21寸的。现在的彩电品牌特别多， 嗯， 太好了。 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对于声音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另外我们的聊天室也随时开通，您可以点赞并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嗨。 海陀带雪说，听小美说起手机屏幕的故事，我想起了十年前一个哥们儿没事总是用那个针孔手机屏幕。什么叫针啊？针扎手机屏幕，拿一针扎手机屏幕。 为什么呢？ 时间久了，针给屏幕扎了个小洞啊。但是手机没事还能正常使用。有一次在酒桌上不小心把酒洒了一滴，正好你说寸不寸掉在手机上面屏幕的小洞上，只听砰的一声，手机就黑屏了。修手机花了1000多，笑死了啊！ 问题是为什么要用针扎这个手机屏幕呢？ 不知道啊， 我觉得这一定是蓄意哈，想参加个什么双11、双12的，换个新手机。 当然，我觉得有可能是闲的。我瞎猜哈，就是来说说这个屏幕的问题啊。 说说 碎屏手机应该怎么修？记者拿着一部外屏出现裂痕但不影响正常操作的手机，走访了多家的一些门店。 那不就是我摔坏那种手机吗？不影响操作， 对对对， 屏幕碎了。 屏幕碎了哈，在朝阳路上一家中国移动营业厅内设有专门的手机维修柜台，维修人员接过手机初步检查之后表示说：“你这个内屏没问题，换个外屏就行了，240哈，20分钟就可以搞定。”当记者试图讨价还价的时候，对方接着说：“说外边那些便宜的一般都不保修，说在我这儿换的话可以保修3个月。”记者进一步追问具体如何来换这外屏呢？维修人员就开始闪烁其词啊，说：“你这就不用管了，我们既然跟能做这个，肯定有办法。”哎，不远处呢，一家迪信通门店的角落里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柜台。说你这个呀，只能换屏幕了啊，而且得换屏幕组成。 什么叫屏幕组成啊？ 就是内屏外屏一块换啊，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分不开。不过像你这种内屏本身没换的，可以走兑换。 什么是兑换？ 兑换热眼人家解释了一下，就是把你这屏幕啊总成拆下来，连带内屏外屏一起换套新的。说这种的比较实惠，厂家拿回你这个屏啊也能够再处理。就是没准还能再利用。说你这个内屏要是也坏了，那换下来最低也得要450了 啊。 维修人员随手从柜子里边翻出两个小包装盒，屏幕啊分这两种，这种是国产屏啊，也叫组合屏，屏幕的颜色呢会淡一些。兑换的话，就刚才一块换150。说完，他又拉开抽屉，从简易包装袋里边取出一块没有任何品牌标志的屏幕，说这个叫原压屏，说跟你现在用的那个一样。是原装的 哦， 说你别看它没包装啊，包装简单，质量有保证，兑换下来是200块钱。 不是，这包装都没有，这质量能有保证吗？ 那这个我说有保证就有保证。 行，反正人家话术是这么说。 哎，在抽屉里边，类似这样的散装屏幕还有很多，彼此之间仅有的区别就是气泡袋，你知道吧？就是拿那个气泡鼓着那个，省得摔了这种。拿那个记号笔手写的型号的简称。然后呢，这个看到记者有些迟疑，维修人员又补充说：“说像你这种屏啊，之所以能走兑换，主要原因是屏啊还有用，加工完以后呢，就会跟这些原压屏啊一样了，说白了还能再使。那些只换外屏的，好多都是小机器加工的，会炸胶，有点类似于贴膜没贴好，里边有气泡。至于能使多长时间啊，会不会出问题，那就全凭运气了。运气好就能多使2天，要是还是直接换总成好一点，拆装也方便，顶多就15分钟。这是他的说法哈。大约1公里外，一家开在便利店门口的手机维修门店同样提供换屏服务，说你这内屏是好的，所以只收外屏的钱，总成一套换掉也就180。只换外屏这层破这个玻璃的话，那得去工厂才行。 哎，就每家的维修店说法也不太一样， 说的都不一样。维修人员说，店里边屏幕总成有现货，但是没有包装，其实呢也就是从别人手机上面拆下来的，外屏换了新的，测试过了没问题，像你这种屏拆下来也会有人给加工啊，再重新换一下。那么手机维修问题的本质其实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就是人家怎么说我们怎么听，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对，他说一些型号咱都听不懂 啊， 收费也不透明， 他说多少钱咱就得交多少钱。 没错，手机到底坏在哪儿了？怎么修？换了哪些东西？收多少钱？这些都缺少相应的标准，也就留下了许多漏洞。消费者那一头雾水，往往只能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作为手机维修的资深从业者，赵强建议消费者事先，首先您得做好数据备份。就不是说您找不回来，有可能还会给您添麻烦，所以最好呢恢复一下手机的原厂设置，或者开启所谓的维修模式，从而保护个人隐私。那么在维修过程当中，尽量不要让手机离开视线，期待未来能够出台更多的管理细则，从而推动行业进化，扭转人们对于手机维修的负面印象，让消费者少走弯路哈。此外呢，警方也提醒，无论是采用什么样的维修方式，都要记住2点： 一个是选择正规渠道，第二呢是在维修服务完成之后啊，务必保留相关的凭证和交易凭证、维修凭证，便于事后追查。人别说你有我微信，有事找我就得了，什么都不给，这特别危险。而且说实话，你像维修手机、维修手表、维修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能够离开自己视线的，真得找正规渠道，对吧？ 咱们之前看315晚会不是也曝光过维修手表吗？应该就是今年哈，明明是就是有点什么消磁啊，是怎么着，磁场受影响啊，非说你什么油丝坏了， 是 要让你掏高价去修表去。其实修手机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相同的道理哈。大家如果买的是品牌机的话，我觉得还是找官方的售后最直接也最方便。 稍微 你要是自己找一个店，那确实这水有多深咱也不清楚， 哎，别图便宜，有时候便宜了之后没好货嘛， 哎， 老话是这么说的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对于声音和图像有什么样的要求。温迪新朋友说，我对声音要求比较高，用的都是专业设备，监听的音箱、模拟的调音台、开盘机、 LPD 专业声卡，电视也配小号的监听音箱，声音特别真实， 嗯 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能配专业声卡呀，不知道多少钱哈，这确实已经开始， 一看就高端玩家， 开始烧钱了。 嗯，包括人家也说了，电视我只有 OLED 屏幕的， 嗯， 确实是对品质非常有 追 求的一位朋友。等你长大说，拥有一副好的耳机很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戴耳机听音乐呀，听广播，感受耳机带来聆听的乐趣。我上班的时候喜欢戴蓝牙耳机听广播，也感谢咱的听听 FM 这么好的一个软件，让远在温州的我也能近距离的听着大城小事。 嗯， 当然现在不仅听是吧，您还可以每周五看我们大城小事。 是是是是， 科技改变生活，它让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这个其实真的挺好哈，方便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更能保证品质，对吧？就是什么时候带宽5G 真的来到我们的生活，我不会再纠结说，哎呀，我在网络上收看或收听声音有些压缩，有一些损耗，这个可能更好一些，是不 是？ 是 啊。不吃草的牛说，耳机我比较这个讲究啊，要用 BOSS 的。 哦， 开始呢是用那种入耳有线的耳机，发现线总乱，理线要花费时间。 是。 后来就改买那种无线入耳的耳机了，但是地铁挤掉了，太小找不着。 哎呀， 最后干脆换一头戴式的。这款耳机降噪特别给力，地铁的噪音几乎听不到，音质也很好，推荐给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当然也推荐给李凯老师，您可以尝试一下 啊，是吧？ 嗯，头戴式的耳机，李凯老师应该不缺目前。 对，我这好几个。大忙人建军说，哎呀，我对电视耳机要求比较高，喜欢索尼牌的，换了好几代了，画面清晰，不是年年换啊，买自己认为最好的。收音机买德声牌子，大的，没有杂音的，每天听你们俩节目舒服，你们俩逗死了，我也中奖了。 哎，谢谢您，谢谢您 啊，恭喜您有个好运气，是不是？我看今天好多朋友都中大奖了，这随手一翻，比如远航1966也中奖了。刚才有好多朋友这个发来了自己中奖的截图哈， 可爱团团子中了1块钱， 哎呦，真好！大家可以点一下那小红包哈，当然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加精之后还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 是7498还说那 VHS 录像带 ，VHS 那录像带， 那个制式哈， 哎，都已经被踩到硬盘当中保存起来了。都是成长的回忆呀、啊 哎、 确实那东西你要存在硬盘里边基本就不会，除了硬盘坏了哈，都没什么问题。那录像带吧，看的时间越长 它的画质会， 哎，当年北京曾经流行过录像厅，你知道吧？ 嗯， 10块钱能看仨片儿， 嗯 啊， 租三个袋子， 这不是在录像厅里边看 哦 啊，然后 有点像电影院吗？ 对，它那个没有屏幕，都是给你弄一个什么大点的电视，那个能一个录像厅里边摆四个电视 啊，一个厅里摆四个电视， 哎、图像都是一样的。 哦， 就是看你离的哪儿坐的近 点，你坐的哪儿近你就看哪个 电视，然后呢那个录像带我跟你说放的次数多了之后它确实不太清晰。 那几个人一块看呀？ 那随你看，它生意好坏了，一般弄俩大音响摆在外边都听的是香港武侠电影叮叮咣啷的那种， 但是你得交钱才能进去看画面。 哎，你只能听声，哎呀，觉得这声音好好听啊，里边 有点意思， 对吧？ 你说现在开一录像厅还有没有朋友愿意去怀旧呢？ 谁现在 我们这些没进过录像厅的人可以去新鲜新鲜。 现在连电影院都有私人定制的，我们家那边新开了一个，就是说你想看什么电影，人电影院是给你单独做的。 哎，其实啊，你找一个不那么热门的时段，咱们台对过的电影院你也可以包个场 啊，是吧？ 嗯， 红果说，李凯、美哲，你们俩要是走在路上，我就能把你们俩认出来。哎呀，小美，你的回头率很高吧？ 哎，谢谢红果姐夸奖哈。 啊，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偶尔在我们电台周边跟美哲一块走，那你分人分性别， 分什么性别？ 就是男性可能回头率比较高，女性一般般。 男性看你，女性看我，还是男性看我？ 你觉得呢？ 哎呀，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李凯老师毕竟不经常夸我嘛， 是吧？ 再来读两条朋友们的留言吧。 哎，你说， 朱哥亮说，结婚的时候买的是24寸的长虹电视，搬家就新换了一个东芝40寸的等离子电视。 嗯， 现在我们家换了一个大个的75寸的液晶夏普，现在感觉寸数特别大，而且电视也越来越便宜了，真好。 哎， 现在真的好多那个就是互联网大厂出的智能电视，确实性价比还比较高。 是，有一位 就是得看。广告， 嗨，我就特别不喜欢看广告。 不喜欢看是吧？ 啊，爱听大城小事，这是一位新朋友，头像也是一个京剧头像是吧？ 哦， 说发布高手一般和大家一起点赞过20万。 谢谢朋友们，现在我们直播间人气有多少了？ 是不是也能过20万了？ 反正马上下节目，我们也可以看看啊。 哎，是是是，我们再给大家加精。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入群"两个字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同时呢，也期待着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下周一见了。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说笑不笑，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而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1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青花瓷罐跟着麦香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Pay me 万神 One me 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大包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桌椅被家娘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边的夕阳会荡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了的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叫一句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左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